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686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我们一起来听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为我们诵读的叶芝的作品《白鸟》。 我但愿我们是，亲爱的，我们是浪尖上的一双白鸟，流星尚未来得及损失，我们已厌倦它的闪耀，低悬在天边之上，暮色里的那颗蓝星的幽光，唤醒了你我心中，亲爱的，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啊。一丝倦意来自那些露湿的梦者，玫瑰和百合。哦，别梦想，亲爱的，别梦想那飞逝的流星的闪烁，或者那低悬在露滴中滞留不去的蓝星的耀翼，因为。我但愿我们化作浪尖上的白鸟，我和你，我和你。我心头萦绕着无数岛屿和许多淡纳的海滨，在那里，在那里，时光肯定会遗忘我们，悲伤不再来临，很快，很快我们就会远离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蚀。只要我们是一双白鸟，哦，我们是一双白鸟，亲爱的，出没在浪花里呀。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我们要说这个非常厉害，是吧？传统文化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说，今天说的这内容，我一想起来就想起了我的小学生活。 哦，你的小学生活跟他还有关系？ 当然了，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比如说那时候有自然课， 哦， 对吧？没有动物课，是有自然课。 对，那时候还叫自然。 哎，然后那个时候，只要是组织所谓的春游啊、秋游啊。因为不可能去特别远的地方嘛， 哦、 你不可能说好一组织春游， 去一趟张家口。 啊，好出关了，那有点 远 了、 啊、 对，所以我们一般一包车呀，可能去的基本上咱们就算三环以里的地方、 哦、 以这个为主。 那还包什么车呀？ 不，那因为 骑自行车就行， 学生多，而且小学嘛。 哦哦、对， 然后再其次去的一定是跟你学习呀有一定关系的。 嗯， 所以你比如说像自然博物馆， 哦 啊，动物园，天文馆， 哦、 啊，这些都是必去的。 哦，所以你最爱去哪个？自然博物馆、 动物园。 为什么？动物园里有卖烤肠的，是吧？ 没有，猴山边上可以喂猴。这个记忆特别深刻 啊！ 当然，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多多少少要跟自然博物馆有那么一点关系。 对， 因为如果要是一提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反正至少就我知道来说，在北京我要第一次看，我肯定是去自然博物馆看 啊。对呀， 啊，人家专门应该是有一个地下一层那里头、啊，你能看到，包括人现在也做的，虽然地方可能相对比较狭小，但是声光电，包括有一个不大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小的纪录片，这些都是有的。然后有一些标本，有一些说明。 哦， 至少在孩子小的时候，初级认识都是从那儿来。 哦，我前两天去那个大兴野生动物园，就是北京，他们那儿还有两个巨大的、带肉的、能动的，就咱们今儿要说的这个，底下是活的火烈鸟，我还捡了几根火烈鸟的毛带回来。 天哪，你是看电影看的吧？ 不不。真实的场景，而且做的是我见过的假的里头最真的。 是吗？ 真的。我这是有点像个绕口令，假的里头最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呀。 侏罗纪公园二可能在那儿拍过外景 啊。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大家都认识的吧。那雪莲儿，雪莲儿，我刚才说今儿错乱了，一见他以为是周一呢，结果今儿是周三。雪莲儿来。 Hello， 大家好。 老赵呢是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 老赵， 哎、老赵 欢迎老赵。哎， 大家好。主要是今天说这题，我都想半天，我来干嘛？ 你介绍这个周边好吃的地方， 我能说的也就这些了。 这个是哎。你记忆当中，你小时候看这个是不是也在自然博物馆？ 我您说的时候，我刚刚没敢说，我是在地质博物馆看的。 哪儿都有这个是吗？ 那个地质博物馆不有那个恐龙的化石，还有恐龙蛋？ 哦、你是说那个 西四 那 个？ 哦、 对、 哦、对对对对。 然后他还复原了恐龙的一家。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看的这个，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是恐龙一家同时都死了？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事儿。 同时都，你觉得年龄应该有先后是吗？ 就是他特别就不特别就 是、就 是、同时的这个恐龙 就 灭 就是因为 小 时候看，然后灭亡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啊、哦，多可爱的东西怎么就死了呢？ 哦、 而且比如说，因为它有大有小嘛，那么大的东西它怎么都突然灭绝了呢？ 哦、 而且在科学上，真的，我前一段时间正好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当中就是就恐龙在那么多万年之前，然后突然消失了，有很多说法。 有很多种说法， 对，特别多说法。 是的， 我觉得今天咱们的韩老师应该有很多种解释。 是的，另外一位嘉宾我们也要隆重介绍。 嗯，谭老师啊，谭怀宇，他是行者以及世界遗产导师，至今已经去过50个国家的263个世界遗产，曾经环游过世界。 是， 每一个称呼都让我们很羡慕， 是 不是？ 主要是他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嗯， 而且他是有主题、有目的的。 恐龙世界游？ 不是，是博物馆世界游。 哦，厉害！ 那当然了，哦、就是人谭老师去的博物馆比你去的多多了。 那当然了， 嗯， 人家都环游过世界，我凭什么跟人家 比？就比如说啊，我们这次的团是法国异地，好的，导游。你们去那个戛纳呀，去尼斯，你们走吧。 啊， 我主要这个 在博物馆门口扎个帐篷， 8天6晚，我全都在博物馆了。 哦， 我哪儿都不去了。 真的是这样吗，谭老师？ 并不是，并不是，并不是。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欢迎欢迎。今天我们的主题实际上啊，就是聊恐龙。 嗯。 是聊恐龙，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正好谭老师刚去了英国，英国那边也有恐龙的博物馆吗？ 不仅有，跟恐龙的渊源特别多。 哦， 如果不说，不把这段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白去了，另外没跟大家分享是我的错。 哦，哟，那您说说。 然后今天您专门穿这衣服是有赞助商的是吗？ 啊，不不不。穿着闪闪亮是吧？ 是有看视频直播的吗？你看，哦天哪，身上赞助商这么多， 还得打 没有？今天穿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现在不看球吗？ 哦， 天天晚上都看球。 嗯， 然今天晚上没有球。 哦， 所以呢，跟朋友见面。 但是今天凌晨有英格兰队的。 啊， 刚刚结束嘛？ 对对对，凌晨、 嗯， 但是明天凌晨没有是吧？ 嗯。 然后呢，今天晚上适合休息一下。 嗯。 然后呢，我的朋友呢是。当年两三年以前，跑马拉松，跑完马拉松之后参加了一聚会，人家把这件衣服给我了， 哦，穿完了也没洗， 没新的， 哦， 新的，然后奖品，然后那个，哦，我今天穿这件衣服，一会儿我就找他一起聊恐龙去。 哦，特别好，特别好。 对， 来先简单的说说您在英国看的这个恐龙博物馆。 哦，对， 恐龙啊是这样的，没有专门的。恐龙博物馆，包括北京也是。刚才王伟老师在这说的一些话，泄露了无数的信息。 主要是年龄， 主要是恐龙。然后呢，主要是通过恐龙啊，就解读一下王伟老师。第一，就是现在咱们北京孩子看恐龙，一般不大去自然博物馆 啊， 然后包括地质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就有一副大恐龙骨架。 哦， 咱们北京的大恐龙骨架都在。古生物馆那地儿在， 就在鸟巢那边那个， 不 是， 不 是， 不 是在西直门， 在西直门， 就是动物园那 二里沟旁边那叫古，原来叫古人古脊椎及古人类研究所 啊， 然后呢就在人家楼下盖了一个是3层还是几层的一个 特别高的那个 博物馆，然后把那个恐龙都集中那儿去 哦， 然后他那个楼是就跟咱们说的那个跃层似的，中间是空的嘛， 嗯， 恐龙架起来， 要不然他那骨架太大了， 那种特别高的那恐龙，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地质博物馆特别适合小孩，特别特别小，像我带我儿子去地质博物馆，他就觉得那恐龙特别可爱，因为他有那个恐龙蛋，还有那个生了一半的恐龙蛋， 哦， 所以我就他就问我，他也问我，跟我小时候问的一样，他们怎么同时都死了？ 哦， 就是 问。体也遗传，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事儿是基因来，咱们说基因。 不不，我觉得他儿子，你别看小啊， 哦，知道， 对，刚上小学一年级， 嗯， 真的，活脱是他的一个翻版， 真的。 但是我真觉得他孩子适合去学哲学， 为什么？ 就是从小，因为我老看他朋友圈嘛， 啊， 从小人家问出来的问题全是哲学问题， 都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对， 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不不不，这个简单了 啊， 人家问的都是。昨天已经过去了 啊，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不一样， 哦， 你听， 哲学问题吧， 真的 真的，所以我真觉得以后你要让孩子学，可以往这边去走走、啊。 别学出毛病来。然后最近不是电影上演吗？然后我并没有，对，我并没有跟他说这电影的事儿，因为最近比较忙。他不知道跟哪儿看见有这么一电影，回来就跟我说：“妈妈，你带我去看大恐龙。”他也念不清楚。我说：“你让梨呀，你吃梨呀。”他说：“不是。”他说：“那大恐龙就那个蛋壳里那个。”然后我说：“你说十遍大恐龙，我就带你去。”十遍都没说清楚。然后我们带他去看那个去看那电影吧，他前半部都在睡觉，因为没有恐龙，都是人，他看不进去，他睡觉睡特踏实。我给他买一张票，电影院里又凉快。后来突然他就醒了，因为我说了一句：“哎，恐龙出来了。”然后那个他蹭就坐起来了，一揉眼睛，哪儿呢哪儿呢。然后那个电影的恐龙和他看到那个地质博物馆那个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他看的时候是那个 是动态的， 对，被驯化的那个龙叫。就那个小姑娘叫布鲁，叫什么？ 嗯，我没看那电影。 他是有一个特聪明，你说的那个。 对，就是叫什么暴虐龙，就是被训好的那个，能听懂人说话、亲近人的那个，他就好想要一个那个恐龙。 天哪！ 电影里面不有个情节是拍卖吗？那些 对对 特别有钱的人来拍卖、 啊，他也在里头举牌来着，是吧？ 但是人家这一直就加价，结果造成那个 就是每个都卖了，包括那个有一个龙就有厚厚的盔甲，还是有点傻那个，然后撞一下把墙撞倒了，还有点懵那个龙。 叫假龙。 对，反正叫什么反正叫有壳叫甲龙吧。然后我觉得好喜欢，觉得好萌啊。他就问我，他说：“妈妈，我们去哪儿能看到这个真的恐龙？”我说：“现在没有。”我说：“这电影是假的。”他不相信，他就觉得电影里都是真的，他非要让我带他去看真的恐龙。他是真的没有，好像说现在科学家只在一个琥珀里面发现了一节有恐龙的尾巴，但是 DNA 信息也不完整。 是的。 你今天回去就能跟他讲很多恐龙的故事。 嗯， 我保证。 我还懒得跟他讲，他要问你好多问题，我 就回去以后把这期节目下载下来给他放就得了、 好 啊。 好的， 来来来，那就谭老师出去，在博物馆，您在这个英国这博物馆待了多久？ 我是第三次去，然后英国，然后呢，这次呢是待了两天。前两次都分别去过一次。 哦， 啊，当然这个英国呢，我们知道它是个岛国。 嗯， 这岛国呢有岛国的好处，因为它这岛啊原来没这么大，就在恐龙生活那个年代叫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三个时代，一共加起来是1亿8500万年。然后呢他们那儿就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叫侏罗纪的海岸。 嗯， 这个侏罗纪的海岸呢一共有100多公里长。 嗯， 在英国的最南端，然后呢景象呢非常壮观，基本上都是就是平常很难见到的景象。 哦，就是明信片上的、 明信片上、对，然后呢它上头写着呢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侏罗纪海岸，它就叫侏罗纪的海岸，原因是它这个地方一共1亿8500万年，它是从海里升上来的。 哦哟， 所以呢，它这地图上头也标得很清楚。 嗯， 在它这个区域之内，比如说橙色的这一部分是三叠纪升下来、升上来的，中间蓝色的部分是侏罗纪升上来的。然后最边上绿色的部分是白垩纪生上来的。 嗯， 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中生代呢，我们知道那是个恐龙的年代， 他们的世界， 对， 他们的世界。然后呢这个恐龙这个词儿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说不好，原因是我们之前的先人，就是实际上是中国早期考古工作者，他翻译没翻译好，他把这词儿呢给翻译的离开了他的本意。 哦， 啊，对，所以呢，中间当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有意思。 嗯， 恐龙根本就是还在的， 还在的。 来，容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哦， 因为啊，100多年以前考古呢是根据什么来的呢？100多年以前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呢开始炼铁、炼钢、各种金属，于是呢人们就下去挖，挖。地下的矿藏，其中呢有一种是金属矿藏，还有一种呢就是煤。 哦， 煤是怎么形成的呢？煤是古代的植物埋下去成的，是吧？这个有植物的地方，我们就是都会知道，那一定是有动物的，一定是埋下去的。 对。 然后呢，从这儿挖煤的时候呢，很多工人就挖掘出很多化石， 这个化石呢，因为人类都没见过，只是把他们挖出来，而工人也不懂。那时候呢，谁懂他们呢？就是有一种现在就不太说了那种专家，叫博物学家。 嗯， 博物学和博物馆是有关系的。这博物学家呢，他见多识广，他见过好多东西，于是给他拿过一没见过的来，哎，他也大概能说出来。所以呢，当这个化石呢，啊，不是说这个博物学家呢，一般没有专职博物学家，但一旦是专职博物学家，那就特别了不起。可是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业余博物学家，一般都是什么人呢？一个是收藏家， 嗯， 还有一些呢是医生， 嗯， 因为医生他也是有关系， 对结构很了解， 解剖学， 对对对，但是对人来说叫解剖学，对这个考古来说，它有其他的名字， 嗯， 比如说比较解剖学，它是比较的， 嗯 啊，然后呢，这些博物学家呢，就说这医生呢。有一个医生叫曼特尔，1822年他就得到了好多好多这种骨头。他哪来的呢？因为他是个医生，人家矿工想找他看病来，交不起药钱， 天 给块煤是吧， 快200年前了，都快， 可不是吗， 嗯， 然后呢不是给块煤， 给块化石， 化石可以顶账， 嗯， 啊， 然后这事儿对于矿工来说这个东西多，然后呢在他手里的化石就越来越多。于是呢他拿收集完了这些化石之后，他也不懂，因为他是个医生嘛，所以他就找人问。当时大牛呢是法国的这个博物学家，叫居维叶。找居维叶问完了以后，他也不懂，尽管是那么大的腕的人也不懂。他然后呢，但是居维叶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到那个有一个皇家那个博物馆里头，你比对标本去吧。然后这曼特尔就拿了一块去了，到那儿之后碰进了一个牛津的教授，然后牛津的教授呢就看这东西怎么看怎么眼熟，说您这是一块牙齿的化石，因为在人或动物身上最坚硬的部分就是牙齿，所以牙齿是最容易形成化石的。那么他拿这个，他说我好像看见过这个，然后想了半天说哦，说你找那个有一种叫鬣蜥的动物，鬣蜥， 哦，大 蜥 蜴， 大蜥蜴， 特别大个儿。 鬣蜥是一种特殊的蜥蜴，然后鬣蜥现在主要生活在南太平洋的加拉帕克斯群岛。然后到那儿，那个这个曼特尔就拿这去比去了，结果一看，哎呦，真像， 嗯， 可不是很像吗？然后曼特尔就很高兴，就说这个我就管这个动物叫鬣蜥了。可是呢，人家后来说，别人就跟他说，你这就是鬣蜥的牙齿，你这不是鬣蜥。 嗯， 然后曼特尔接受这个了，就说啊，我就管这物种叫鬣蜥的牙齿吧。但是呢，在世界上呢，有这么一个就是规定，所有的物种都是以它的拉丁文名字来定义的。 哦， 不是英文，是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个死语言，不发生变化。汉语是个活语言，就是今天蹦出一词儿，明天没了， 就是可以有确定性。 对， 并不是说比如说有同义词啊，同义词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对对对， 人家那个就是固定说这个好就是好，那个坏就是坏。 对，然后呢，因为活语言它会变，词语言根本没人讲， 嗯， 所以呢，这个拉丁文名字后来就说这个曼特尔这个恐龙就给它命名为鬣蜥的牙齿。但是那个翻译过来，翻译成中文，这是最早的恐龙的名字。 嗯， 我们管它叫禽龙。 啊，哦，那至少有个龙字了。 是翻译的不好的。 哦， 不好的，一会儿给你讲为什么不好。然后呢，化石越来越多以后呢，经过了这么几十年，那么等到这个化石需要有很多动物人们对它认识的越来越清楚。能发现动物里边这个所谓的恐龙群里边，就是天上飞的叫恐龙， 嗯， 那是会飞的， 品种很多。 对，地上爬的是恐龙， 嗯， 水里游的还是恐龙。 对， 但是有一些恐龙呢骨骼比较特殊，原因是其他的恐龙是他们的脚伸出来之后往两边伸，然后再着地，再向下长， 嗯， 就像鳄鱼， 嗯， 乌龟， 嗯， 我刚想说是乌龟，这乌龟才这样， 王八都是这样的， 嗯， 因为 这样的动物爬起来就说肚皮蹭地，所以我们后来管这种动物就叫爬行类。 嗯， 但是有些恐龙不是这样的，有恐龙身体非常巨大，它们的身体的四肢就跟大象一样，长出来之后就往下长。 哦， 这种动物没有名字，需要给它们定一个特殊的名字。于是在1841年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博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就给这类动物定了一个名字叫 dinosaurs。 嗯， dino 就是 terrible， 就是恐惧可怕的意思。 嗯， shows 呢在英文里面就叫 lizard， 就是类似于蜥蜴的动物。所以呢他们合起来叫 dinosaurs， 就是巨大的 恐怖的蜥蜴。 嗯， 所以呢这个名字是贴切的。 嗯， 它是具象的。 嗯， 因为我们都见过壁虎啥的。 对 啊，对。但是如果就后来又经过，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落后，没有考古学，所以就把这名字绕了几个弯，很简单的翻译成了恐龙。 嗯嗯， 而这个龙字儿不具象。 嗯， 所以呢现在你比如说谁都知道恐龙，但不知道它跟蜥蜴之间的关系。 对、哦、对，包括你想跟 crocodile 人亲近。 嗯， 对呀、啊、 crocodile 而且他是见过恐龙的。 他、啊、见过的。 对呀、 啊、他见过恐龙，他们那个 鳄鱼是见过恐龙的。 对，他是同时代的。 对， 比如说我告诉你说 crocodile 是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当时在海里边一共有三种凶猛的动物。 嗯， 第一种叫鱼龙，长得跟鱼一样。 哦 哦。 第二种叫蛇颈龙， 像凶猛的那个海豚长得。 像凶猛的海豚。 凶猛的。 第二种呢叫蛇颈龙，它那个脖子特别长。 啊、 哦。第三种叫咸水鳄。 哦，其实就跟鳄鱼似的。 就是鳄鱼。 啊，像这一说什么鲨鱼都不在了，那时候海里的三位最猛的捕手都在这儿。 那鳄鱼现在人不在海里， 鲨鱼还没进化出来呢。 对，那没有鲨鱼。 鳄鱼现在是水陆两栖的了。 嗯， 它实际上呢，水陆两栖，它不是两栖动物，它还是爬行类 啊。是 啊，所以你想想天上飞的那个，它还是要生蛋的，还是体温变化的， 嗯， 变温动物。那么陆上的和海里的全是这样的，也有那个海里头就是陆地上巨大的动物，就比如说这《侏罗纪世界二》， 嗯， 有一只巨大的苍龙，张着嘴就把一个鲨鱼给吞进去了， 嗯， 就是当时那个没有鲨鱼，但是吞的是其他的大型的肉类， 嗯， 好、哦， 嗯，当然了，其实也借着这个电影，包括我们儿时的记忆，包括正好谭老师前一段时间也去过英国，正好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也待了两天的时间。 嗯， 真的我倒是觉得您收集来的这应该都是在博物馆里买的吧。 啊，对，在不同博物馆里买的。 哎，真好真好。真的，我都想下了节目收走一个。 好、哦， 这下了节目走去一趟。 他可以， 这事儿如果被王威老师收走，那是我的荣幸。 别， 唐老师可以让你举着他们分别照个照片。 而且在这个期间，大家有关于饭馆的一些询问的诉求，您可以发问题到我们的车玩的大搜索的公众平台。同时，我们一会儿也得让我们的老赵也说说，在北京的这些博物馆边上好吃的地方。 没有吃恐龙的。 好的， 当然没有了。 你一会儿再说啊。 有吃蜥蜴，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最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全红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好的，时间交给您。 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北京天气。那么明天呢，北京白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最高气温呢预报为36度。这种高温加上湿度较大呢，闷热感啊会更明显。那么下午开始，山区啊将率先出现雷雨。傍晚以后啊，这个雷雨天气会逐渐的影响全市，要警惕啊对晚高峰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了。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周五到周日啊，这个高温天气就结束了，气温呢也会渐渐的回落。周五啊，最高气温呢为33度，到了周日呢在27-28度。但是这几天呢面临一个多雷雨的天气，周五傍晚开始啊有雷雨并影响全市，到了双休日呢，在天气系统的配合下，同样会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而且这个降雨量呢会更明显。尤其周六啊，在北部的山区啊，更要注意防范强降雨。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外出游玩啊要注意安全了。那么与北京这两天同热的呢，还有京津冀地区，这些地方呢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上下。另外一片就集中在江南的南部了，像广东以及湖南、江西和福建的南部，这个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以上，这个天气十分闷热。如果前往华南和江南南部去旅游的朋友呢，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工，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哈高速五方桥以西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东北四环四元桥西外环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已经排到了建祥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各位好，我是王维，当然也有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错错，以后我都用这名了啊。 错错，你家里人认可吗？ 哦， 说不了那么多了。 好吧。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是的，再次欢迎两位。当然我们一聊到了博物馆，一聊到了恐龙，有很多的朋友都发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包括有人说提到了看了力部跟恐龙有关系的影视剧作品。 哦， 真的要像我都能涵盖出来，比如说动画片也有 单份儿， 对， 还有什么 恐龙单份儿还挺可爱的，里头的主题曲特别好。 哦， 因为我参与配音其中的一部， 一个小恐龙， 哎， 对对对，其中的一部。 哎， 然后另外你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就看那个斯皮尔伯格他们拍的第一套那个侏罗纪公园啊， 侏罗纪公园， 当时我都当恐怖片看的，哦， 是 呀，好害怕。然后包括有类似造型的，你比如说像异形系列，其实也， 有恐龙， 不类似造型的 啊， 那的灵感可能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小时候印象最，恐龙特级可赛号，你们都忘了吗？ 一级战备。二级战备， 对，人间大炮发射，没看过是吗？ 那个没有恐龙， 王伟老师还很小， 哎，有 恐龙，有 恐 龙， 全是恐 龙，是个特别假的动画片， 啊， 感觉。 我当时知道白垩纪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对， 就只知道白垩纪，因为那个片里只说了白垩纪，别的没说过。 包括还有一部。就是在日本也很有名， 啊， 然后后来美国 奥特曼是吗？ 不，美国好莱坞，然后把它也拍成了电影，那个叫什么呀？ 哎， 就是说这个 哥斯拉跟这有没有关系？ 啊，对 呀， 啊，哥斯拉，对对对， 而且还拍了两部。 是的，是的，是的。 我特别喜欢看怪兽电影。 看出来了。 你说你怎么跟你孩子聊？ 要不你们家孩子遗传呢？ 我告诉你，这主要是啊，赵导的想象力 丰富， 是。 就是后来恐龙你比如说那么大个儿它怎么不聪明啊，恐龙不聪明。 对， 原因是它脑容量虽大，但是它脑电波不行。 哦 啊，这都能看出来。 不是，这是科学啊，就是比如说人是怎么进化过来的，我们的祖先智人就是能够战胜其他的，这头脑容量又大又强壮的人，什么尼安德特人啊，佛罗洛斯人啊，丹尼索瓦人，把他们都战胜，因为我们的脑容量合理，大脑大，小脑也不小。然后第二呢，脑电波，它让你会联想，那些人种它不会联想，它不能组队儿，它也不会传闲话。 好， 就全都不行，这都是好事儿，相关的。 那是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个恐龙出现场景，都是出现在一群蕨类植物， 啊。 我最早知道的一个专业的， 嚼树叶也没牙， 有牙。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科学的植物学名称，就是在恐龙电影里知道的，叫蕨类植物，还有被子植物。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蕨类植物好神奇啊！每次恐龙出现的时候，它会出现那个像羽毛一样 的 树叶。 老赵，咱退一步说啊，就是我不说北京可以看到，比如说标本。 本啊、化石啊这些博物馆是一点问题没有了。包括你看，像 Frank 人姐专门给我，一看就是刚路过那个这个博物馆研究所这儿，人家特意发了张照片，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家专门发了一张照片， 西外大街142号， 是的，是的，是的，人专门发了这么一张照片。 对， 但是真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有时间。反正因为我们节目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块儿合作，这个世界杯期间，不、嗯，我说的不是这事儿，因为一会儿预测比赛是在第三时段， 哦，我以为要进广告了呢， 吓走了。 因为我们节目组的三位主创人员，他们都去那边去实地踩点，然后跟我们进行连线，然后专门像涛子就说那边。专门是有一个 真的三个大恐 龙, 大恐龙， 我不骗你，三个霸王龙。如果我的知识结构没有出现错误， 雷克斯暴龙， 而且是， 哦，对，那就不叫这个， 是声光电的， 真动， 是动， 声光电的。然后 能遛吗？ 能， 去别嘴。 后面有遛狗区，可以遛。 我们打算带着听众 去那儿露营， 哎，去那儿露营。 我也好想去啊！ 晚上露营， 我也是听众。 白天露营了，就晚上回去那春游。 晚上露营真的，然后你带上你们家学哲学的宝贝儿 啊， 然后 真的可以 晚上咱们去感受声光电恐龙的，那个， 真的 那没问题啊， 真的 有意思啊。 白天看的都挺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看好多那个恐龙动起来吧，特别机械，就是看着就不真， 对，假， 而且那个皮啊，好多做的塑料感极强。 主要是我见过很多那个动能动画的电动恐龙，那个接缝都是爆开了 啊！对对对， 连我儿子都不害怕。啊， 对对对， 我儿子还说要不要给贴一个创可贴。 那个看起来真的像1:1似的，巨大个，然后底下的火烈鸟是活的。 这是真的火烈鸟， 真的火烈鸟， 就是吃东西的那种火 假的恐龙。 所以你想。晚上声光电都开开， 这吓死你！ 听见那种声音， 特别想去 啊， 哦，是吧， 嗯？ 那我们以后有那种报名渠道，希望你积极参加啊。 无人相告，他说了，我是一个80后，崇文长大的，当然现在没有了。 嗯， 他说18岁之前一直就在天坛这么一个生活圈。 嗯， 啊，他说我小学呢就在自然博物馆旁边，组织课外活动的时候经常去自然博物馆，印象颇深。 嗯， 就是恐龙的大骨架有一个展厅是人体的奥妙，全是瓶瓶罐罐的， 嗯， 啊，人体的骨架。他说那时候小，他说现在再去。嗯，应该不是这样子了，确实是，就是这个大骨架已经移到西直门去了。 嗯， 我去的那个就是属于那个声光电比较假，就算有骨架也不是那个最大个的骨架了。 嗯， 它应该是中型或者是偏小型的骨架。 你说那么大的恐龙都吃什么能吃得饱啊？它的一辈子都在吃饭，我觉得 吃大型的恐别的恐龙呗。 好像是越大个的恐龙越吃素的。 你小时候看没看过一个美国动画片叫摩登原始人？ 看过， 看过吧？里边的人是吃恐龙蛋的，你记不记得？然后烧烤恐龙腿儿。 刚才唐老师说那个有一科学家，就是不是个医生嘛， 啊？ 然后人家那个矿工给他那个骨头化石做诊费， 嗯， 我刚才莫名戳到我的笑点，他会不会就攒成一副恐龙的骨架？ 这个是有可能的， 然后就拼出来了， 当然是有可能的， 然后就成为了英国著名的煤老板。因为煤太多了最后。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啊，那个欧文呢他没见过恐龙， 嗯， 他东一块西一块把这东西凑好了之后呢，有一个机会，就是世界上第一次世博会， 哦， 1851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世博会，然后呢世博会呢在海德公园举行完了之后呢，世博会都是这样的，得拆走， 哦， 于是把这个主体建筑就拆到了伦敦郊外的一个叫西德纳姆的小镇上，现在那地方就叫水晶宫。 哦， 然后呢，你知道水晶宫足球队吧？ 范志毅去过。 水晶宫现在那就叫水晶宫。 嗯， 然后呢，有了水晶宫以后呢，除了在这儿做展览，那个设计师啊，潘克斯顿，他还有一想法，在那要办一个恐龙主题乐园。于是呢就在那儿做出了好多大恐龙， 嗯， 欧文和他的那个就是雕塑师在那做恐龙，做出了好些恐龙，这么着恐龙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那个展示了， 嗯， 然后呢恐龙又回到了人间。 嗯， 但是看那个的 人都会明白，因为他从英文那理解了，他就是一蜥蜴。 哦， 嗯， 所以呢，就是那时候的蜥蜴呢，这没见过，所以他雕刻的东西像个，像个兽，像个野兽， 就是您 明 信片儿。 但是我就不知道凭那骨头架子怎么能就拼成这样，我就 这可不是，是这样的，这是100多年前的这个形象， 哦， 是这样的。没见过， 那是应该有点靠想象的。 那真的很像蜥蜴。 他就觉得这个大，往那个皮肤往大象身上靠一靠。 因为当时拼这个也是想象力， 对， 就是怎么能复原了？当然，这些现在这种那个作品，那更像更逼真，然后还有颜色。可是当年那个没有颜色， 对， 这可是1860年的那个雕刻的画， 嗯 啊 嗯， 所以恐龙从那儿又回来了。 好，你看，这告诉我们大家恐龙回来的这件事儿了啊。 你看，我们一说到能去大兴野生动物园露营， 嗯， 因为我们就他们不是已经探过了吗？三条路，然后。反正有很多的内容其实值得大家带着孩子去，因为比如说啊，如果我没听他们介绍，我头一次去， 你都不想去， 可能不可能，我就是走马观花， 嗯， 可能最后走马观花完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哇，这地儿真大， 动物真多。 好， 我对那个 仅此而已， 我对那个大兴野动物园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儿子特别小的时候刚会走路，我带他去那儿玩，那儿有一个区域是开放的，你可以买那个胡萝卜喂那个， 嗯， 很像鸵鸟的一种鸟叫儿苗， 嗯， 我从那儿学那俩字叫儿苗，那眼睫毛长的就是睫毛精。我儿子跨个小桶在前面走，然后那个儿苗那么高，比我都高，那个鸟，然后 就跟着你儿子走， 对，就是特别困难的，把那个脑袋都快贴到地了，去偷偷吃那个桶里的那个胡萝卜， 哦， 然后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喂，然后没人管，我儿子忘了还有一孩子，后来一会儿我儿子就哭了，然后就那个桶没有了，然后连桶都被儿苗抢走了， 啊， 然后那个儿苗特别有意思， 对，其实要去那儿体验的，就带家， 嗯， 大家去体验都有很多， 我觉得尤其是反正大人觉得很有意思， 对，比如说过两天的时候在那边他们人工就接生繁殖出来的仅存的活下来的小白虎， 嗯， 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我还以为是有活恐龙要接生， 别闹啊。然后再其次你像前些天嗯，那个涛子去那边也体验了，专门给大象修脚。 哦，对，那个 我 很修不了。 这得 大象修脚吗？ 打扫， 这得多高？ 你们可以打扫， 看你报名情况。 修脚， 看报名情况。 现在就报吧，怎么报啊？ 你要是 明年有可能安排得上，明年。 你要是给钱，啊，给我个人特别多钱的话，我也可能通过我的私人关系带一块脚皮给你。 我没有内推这事儿，啊，人 Nancy 啊等几位朋友都说了。维子什么时候露营？ 嗯， 我提前先定一位子。 嗯， 啊， 好的。 嗯，没关系，我们都说了一会儿大家认真听我们第三节的就是那个预测世界杯的这个活动。 嗯， 然后大家回复萌 预测， 哎，萌预测，哎，今天是萌回答吗？ 哦， 啊，反正您萌回答萌预测您都可以试试啊。 嗯， 因为我们要从这些听众当中要抽取的， 哦，好 吧，来来来，这样咱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能不能让赵导给大家介绍一个比如说在博物馆边上好吃的。 好啊， 对 吧， 嗯。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个菲律宾的事儿啊。 是的， 嗯， 哎， 谭老师去过菲律宾吗？ 还没有。 哎， 您竟然没有去过菲律宾？ 您环游世界没去过菲律宾？ 对对对，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我没去过。 哦， 对对对， 他就可着一个地儿反复去。 我们的理想当中，谭老师已经遍布全球。 没有没有，我只去过。 您现在去过50个国家，或者说超过50个国家，这已经 那也挺厉害 了。是的，是的，是的。没事，我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活动啊。 嗯。 北京直飞菲律宾的宿务巴拉望航线已经开通了，无论是全家带着孩子一起出游体验海岛风情，还是潜水迷们刷级考证，或者是闺蜜兄弟组团毕业旅行，当然还有和最爱的人一起度蜜月，几乎涵盖全部旅游定制产品，切身感受当地原住民的风土人情，近距离接触鲸鲨、沙丁鱼、风暴各类海洋生物，完全置身于蔚蓝风情。具体详情请见菲律宾蔚蓝风情，这是一个公众号，您具体的情况就可以去那儿了解。因为我们当初去的时候都是转机、 你刚才说这些对我来说无限期待，因为菲律宾是太平洋上的岛屿，太平洋那个海水质量跟内海根本无法相比。 嗯， 而且到那儿您可以不会开车，但您不能没有潜水证。 是 啊，所以在水里头潜水，海里潜水，那就是和鱼一起飞呀、啊。 对，哎，真的就是我们头一天念这个的时候，小胖念的特顺，还特意到沙丁鱼，然后对、 哦、 沙丁鱼 不都是罐头？ 风暴，然后后来就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就是哥我读错了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上网去查 啊， 沙丁鱼风暴实际上就是那个鱼啊， 鱼 群， 鱼 群嗯、 对对，特别密度特别大， 对， 密度特别大，密度大到什么程度？在海面上。有那跟水开了一样的浪花啊，那样的、 哦、 那时候你见那景象以后就知道这密度大到那个程度，那不是自然的，一定有一群海豚什么的正在围歼呢、哦、 是 哦 哟， 那咱们就张着嘴往过游，然后往嘴里挤一点那个番茄酱、 啊、一会儿就都给吃了啊。 我对这个沙丁鱼风暴的这个印象是动画片里的那个，我的印象里这个鱼特别聪明，他、 嗯、 们一会儿组成人字，一会儿组成鲸鱼的样子、 嗯、 一会儿组成船的样子在大海里面游、 嗯、 哦 嗯嗯，不过因为像巴拉望和宿务就是不像菲律宾另外的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岛那么有名， 对对对对， 所以 可能人少， 对、嗯、人比较少， 人比少，海水质量好， 哎，被别人祸害的这个几率现在还比较 小，对对对对，自然条件好， 是的，是的。 你说咱们下去潜水是咱看鱼，鱼看咱们， 鱼只有7秒的记忆。 您不是鱼，您怎么知道？ 脑电波呀！ 人家就说有一个人， 别老跟科学家较劲， 没有 好吧？ 谭老师这意思呢，就类似于。鱼比如说刚跟老赵打一仗、嗯、哎刚才好像见过你， 哎见 了来来来，接下来让我们的赵导介绍一个博物馆边上好吃的。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博物馆就是我说的那个 地质 呢，西四那个地质博物馆，因为我离我家近嘛，老在附近活动、啊、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西四包子铺， 嗯 最近又新开了，在那个西四顺天府超市的美食城里头，然后呢他那个 排大队每人限半斤， 哎，对您去了吧，哎呦那天我也是排半天，那个每人限半斤，但是他那个水牌子可写的是一斤的那个价格，一斤六十多块 钱、啊、那肯定是啊，就是说他还没写1000克呢，那二斤， 然后那个一拿号都200多号， 哇、哦 啊、是 真的、 啊、是他蒸不出来那包子、 哦、 真就那样， 就是限量呗 啊！而且呢维子我跟你说，你拿了200多炮，然后你当时还发了朋友圈、哦、说谁也别吹牛啊，我来了 啊， 我在这等了，然后一直等到半斤包子，半斤 就不能再多了， 不能， 对，你再买你得再重新排， 200多号得等多长时间， 就是一个 ID 随便一两个小时吧， 对， 那一时间 奔着早点去，最后吃成了午餐是吧？ 对，而且要去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好是结伴而行，人越多越好，不然你一个人，你像我吧，我要是排半天买了半斤包子只够我一个人吃的、 嗯、 对对对，我向大家推荐的攻略是错峰， 错峰 那地儿没有对的风， 晚上去买， 不天不好的时候去、 哦、 如果一下大雨下的最暴的时候往那儿走，当然胆子也足够大， 嗯，好好好、嗯、其实因为西四包子铺是记忆，真的、 嗯、 是美好的记忆，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嗯、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爸我妈，因为他们说他们谈恋爱在那儿吃过饭， 然后后来我爸说，因为我姥姥家在白塔寺嘛，后来我爸说 特近， 来带你改善一下生活。 嗯， 我那时候5岁， 吃半斤包子 没有，就是就要了一 吓死我 了。因为那个时候就算说它便宜，那那个也是钱 啊。哦哦，对对对 啊，但是因为我小嘛，吃俩包子就觉得天哪， 撑死了， 天哪，天下最好吃的包子了。 对， 真的， 对，就是那感觉。 以至于现在有那么多品牌的包子， 是 就包括天津的一些名品。 嗯 啊，我吃完了，我都觉得西四包子铺那最好。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代吧，物质相对匮乏， 是 嗯， 而且呢，它有特殊的做法，比当时的那些其他的品种呢质量高，还有其他的时代元素，比如说西四十字路口向西的路南。 嗯，对，因为他 听晕了， 不是因为他马路对面 向西的路南， 他马路对面新华书店， 哦， 新华书店， 哦哦， 然后那个，哦，那时候根本就不排队，要是排队前头有俩仨人就了不得了， 对。对， 时代变了， 是卖书 不了， 卖书不排队，还是卖包子不排队？ 现在新华书店不排队了，都在网上买了， 没关系啊，就是搬的那个应该是那个 顺天府， 那应该是哪个医院的后身来着？ 北大医院吗？ 啊，北大医院后身，真的，咱们四个人哪天组团一块去？哎，真的好好吃， 我都不相信维哥说了。维哥自从我来这做直播，说了多少回，他都没有去过。 就这排队俩小时，他指定不会去。 排队俩小时，充电5分钟。 这还没电。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店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现在很多店都要经营很多品种，但他现在就卖两种馅的包子，一个猪肉大葱的，一个西葫芦鸡蛋的。 哦， 那一定吃猪肉大葱的。 是是， 反正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个包子皮儿上浸着油的那感觉。 对，就喜欢那种。 对对啊， 就是， 而且还是发面包子。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老肥发面的。 哎呀， 嗯，我对包子的印象就是他给我奠基起来的。我只要见到就是皮儿上有油的，我觉得它是包子， 嗯； 如果皮儿上没浸上油的，我都觉得这不是包子。 哎，这个， 为什么呢？ 没有，是做法不一样， 必须得滋出来是吗？你才觉得好。 浸出来，浸出来。 对 对 对， 浸出 来，我觉得油水大。 嗯， 你这个必须得带孩子去，让宝贝儿把这你的记忆给记，就是重新的在他生命中记录下来。 基因里有，自己到那儿就拿号去了。 他们家孩子一根筋，就比如说去那吃烤鸭的地儿叫什么来着？ 玉石，还有那个袁老师那儿那个海 天阁。 啊，就比如说不是，就去北池子还是南池子那个？ 啊，四季民福。 啊，就为了吃那个。 嗯， 中午比如一去，哎呦，排了80多号。 哦， 行，没事，我必须得吃这个。行，咱们拿完号出去转街去。 对， 没人那儿转好几圈，回去一看，哟，还没有呢，算了，打包吧。 对，他就是他特别的，这个叫什么叫 执着。 对对对，他特别的钟情，他很难移情别恋。 那当然。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不是一个人。 那可能昨天干的事儿到今天我就不负责了。 那个，我儿子问我，他说那个妈妈，那个恐龙吃的这个东西我还能吃着吗？我想了半天，我就跟他说那树叶儿，就是那个恐龙每次一出现那像羽毛一样的那个树叶， 嗯， 那不就是蕨类植物吗？ 对， 嗯，现在不是还有蕨菜呢？ 有有有 有， 而且还有蕨根粉。 对， 好的啊，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今天跟大家说恐龙，顺便也可以给大家搜索一下博物馆周围那些好吃的东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向大家时刻敞开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错错。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好，再次欢迎二位。当然了，今天我们其实不是主要讲博物馆，只是说因为近期呢，谭老师正好去了英国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博物馆，同时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正好这个电影也上映了，所以教给大家一个跟好吃好玩有关系的一个内容。不过呢，刚才我们在播放广告的时候，除了一会儿老赵还得继续介绍北京的这几个动物园啊，或者说博物馆边上好吃的地方之外呢，其实像谭老师要介绍活的恐龙活的， 这个有点吓人了吧。 是，就是您基本上能够看到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词儿刚才说过了，翻译的极不负责任。人家就叫恐怖的蜥蜴。然后恐怖的蜥蜴咱们就知道什么蜥蜴不恐怖啊，壁虎嘴里头一颗牙都没有。 对。 然后肚皮贴地的。 一看人尾巴就蛇。 对，蛇完了还长。 对。 所以呢这个一点都不恐怖。 我儿子一年级课本有一课叫小壁虎找尾巴。 好。 然后呢那原来是小学六年级的课程，现在都提前到小学一年级了。 脑容量大。 脑容量大。 那个恐龙不是那个恐怖的蜥蜴尾巴断了能再长出来吗？ 恐怖的蜥蜴尾巴长不出来，但是它牙长好多次。 真的吗？ 因为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人哪儿牛啊，人这嘴里头就牛。人嘴里头这堆牙有三个品种。一个叫门齿，一个叫犬齿，一个叫臼齿， 对， 这恐龙不成，恐龙嘴里只有一种牙，要不然全是犬齿，全是跟刀似的， 就是 全撕肉的， 全是小匕首， 对，撕肉 俗称的狗牙， 对，要不然就是吃菜的，或者是吃草的，还有就是连嘴里的一颗牙都没有。然后我去了一趟，就有一次路过墨西哥，那次环球旅行路过墨西哥，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除了菜市场没啥元素。然后咱们比如说到菜市场里头，咱们会特别喜悦的去看墨西哥的辣椒到底有多辣。 多辣。 我告诉你，我到那以后闻一下就觉得辣。 真的吗？ 真的，因为鲜辣椒它那个是一种活的植物的芬芳。你还不用拿手蹭，拿手蹭那手受不了了。 对， 真辣。然后有好多个品种，然后呢因为地区不一样，而且墨西哥热呀。这就是恐龙能活着的地方。恐龙最后为什么灭绝了呢？刚才说过，恐龙变温，一变温之后呢，它的那个身体就很反应很慢。 明白。 捕捉食物能力差，就是 饿死的。 饿死的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这样是饿死了重要原因，然后他们就往热的地方逃。热的地方在哪儿？咱们知道最热的地方赤道是吧？然后呢，历史上有好多个寒冷期，地球有好多个寒冷期，每次都把顶级的食物链顶级动物全杀死。然后恐龙那时候特牛吗？不是，大恐龙你逃不走。杀死完了之后，小恐龙呢就能够往，或者是长了羽毛的恐龙，它能飞，它能知道往热的地方飞。那么小恐龙后来知道变成鸡鸭鹅啊，变成麻雀啥的，火烈鸟粉红色那个 那也是恐龙。 对对对，恐龙后代啊，这绝对是。甚至于冷的地方最后就是企鹅。这都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恐龙变的。 但是还有一种爬的那种恐龙，它就往热的地方爬，所以在赤道的那一圈 还有这个大蜥蜴出现，比如说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海鬣蜥， 嗯， 那是世界遗产。 那个是活的吗？ 活的， 活的呀，活的。 不是，这海鬣蜥是达尔文去了，达尔文到这一看，哎呦，这东西又丑， 嗯， 又臭，然后呢，他们就趴在岸上都不带动的， 嗯， 就趴在那个他们一层一层落着，灰色的， 嗯， 然后呢在那儿晒太阳，他只有晒太阳才能暖，把自己暖和过来。 哦，他怕冷。 所有的， 他不是冷血动物， 冷血动物都怕冷。 我觉得他应该不怕冷才对，他冷血动物。 你想冷血动物蛇呀？ 对对对， 蛇完了嘛？对对，冬天冬眠了嘛？ 是是是是。 那他们吃什么呢？ 什么吃什么？谁吃什么？ 什么都吃。 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蜥 啊？对，海鬣蜥啊，它食品结构不一样，因为啊，在那个岛上有不同的岛，它有的吃海菜，有的吃什么植物。是因为它已经长时间隔开， 它是杂食动物， 不是长时间隔开了以后，它们发生了物种隔离。 哦， 彼此之间它又不游泳，游到那岛上去， 嗯， 长时间的变化，就是它的基因的中性突变到了一定时候，它就出现了不同的种了。 哦， 所以 吃海带、吃海藻， 有吃这个的， 吃紫菜。 因为他那个吃 有饺子还能吃饺子呢， 山皮。 那您说这个现在还在的这个 还在？ 哎，它有多大？ 一米左右， 哦， 一米左右。 那 然后呢？这挺大的了， 已经不小了。 一米左右，非常大了。 算尾巴吗？ 当它爬过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吓得你这样活的，你得跑。 它不是吃草吗？不怕，它吃草啊。 但是因为它长得实在太丑了， 它有牙。有牙的就可怕，我就去过这个墨西哥这地方，我见的东西，我买了，我有一张明信片，这明信片上呢就有一个大蜥蜴，这个蜥蜴特漂亮，这个蜥蜴特别漂亮， 没觉得它漂亮， 鲜艳的， 哦， 橘色的那个背鳍， 对， 然后我一看这个， 那儿 对我一看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我要找它去。因为那个墨西哥讲西班牙语，我讲英语， 嗯， 我到那之后就拿着明信片，我跟就比划，因为他们一点英语都讲不了， 啊， 我是西班牙语，我只能说会说谢谢。 还有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呢， 太多了， 神奇啊， 太多了。然后呢，我就指这个，人就给我指，结果呢，那城市很小，大约是一公里乘一公里的见方， 嗯， 这海港嘛， 五块钱环城。 您做不到，只能是十一路。然后呢，我就找的都没人了。结果呢，我就拿这明信片走到了一个特别边缘的地方，那是个公交车站。然后那公交车站也没有人。我拿这之后找的时候，走过来一个人，离我挺远的。然后他一看我拿着明信片，人家明白了。 嗯， 当时就冲我比划了两下，我就瞄着那儿去了。他把胳膊一伸，嗯，然后一指那条路，嗯。就这两声， 好， 我就去了。去完了以后，接着就是我永远想不到的景象。有一个院子，我没进那院子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院子里的树伸到了院子墙外，而且这墙上趴满了大蜥蜴。 哇， 是人养的吗？ 那一定是人养的，且那蜥蜴不跑。然后当我进这个院子的时候，院子大门敞开的。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要是那个像那个吃肉那蜥蜴，如果要这样的话， 不可能敞门， 不可能的。 对， 就是说那个对周围的都不负责任了。所以我进去之后呢，看到的景象就是好多的大蜥蜴， 嗯， 然后这些大蜥蜴成群，一堆一堆的 吃胡萝卜呢，跟兔子一样。 他吃胡萝卜，然后他那个嘴里头红的时候，他是在吃。烂西红柿，烂香蕉，然后当时我和这堆蜥蜴之间隔着的只有一根绳子，就像咱们那排队那旁边放那根绳子似的。 天哪！ 他胆子很小，他根本不敢出来，我也不敢进去。 嗯， 然后呢，就这么彼此隔离着，他们那树上头趴满了那个蜥蜴。然后呢，我在那待的时候，整个院里就我一人，一会儿听着那树里头噗一响， 掉下来了。 掉下一个，紧接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这样又往上爬，然后那一会儿呢，终于这个主人回来了。 嗯， 这个主人他还是讲西班牙语。 嗯， 我跟他比划比划不出来，这个就是有些信息比划不出来的。 嗯、 后来找了支笔、 嗯， 大概问了一下，说这蜥蜴呢寿命20年，最长长到1.8米，啊，然后那个 那已经很可怕了。 这个院里头一共1000只， 哦、 整个地区5000只。 哎呀， 全是这个人养的吗？ 不是，这1000只就是他养的。 他得花多少钱买胡萝卜？ 养1000只蜥蜴是很 费钱的， 很费钱的，但是他不是为了卖的，就这一条就牛了。 嗯， 就是人家因为在墨西哥，蜥蜴是神， 对， 哦， 对， 图腾的那个， 对，他是神，所以见到那些什么墨西哥金字塔旁边趴着那大蜥蜴，那蜥蜴嘴里头一颗牙都没有，人家吃烂香蕉的。 哦哦哦。 所以呢，这 不是人给拔了，是它本身就进化的没有了， 它就没有， 对， 它就是 吞 食 的， 能喝粥， 在那边 能喝粥，对， 它主要吃什么？就除了说啊什么香蕉啊、西红柿啊，它最爱吃的一种东西就是 辣椒， 不是不是， 插口， 就是咱们在家里现在所谓的养那个，就比如说你老带着孩子养那种叫 多肉， 哎，多肉，但是它更爱吃。类似于仙人掌啊，类似于这种 啊， 哦，这一个科的都是那个什么景天科 有可能 仙人掌， 因为啊，还说这蜥蜴想都找的热的地方，你就沿着赤道找吧，那个莫叫有一个科莫多岛、 哦、 上面的科莫多龙、 嗯、在印尼吗？ 印尼的那个那嘴里是有牙的，然后呢，它有牙，但是它的嘴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吃肉的时候，他是像鳄鱼一样，他要翻滚，才能把肉撕下来。 是 自己滚是吧？ 自己翻滚。 哦， 鳄鱼也是叫致命翻滚，他咬在水里咬完了以后，他就翻。 哦， 所以呢，这些都 撕扯， 对，撕扯， 跟滚筒洗衣机似的。 然后呢，牙掉了没关系，人家长。 哦， 你知道致命撕扯是因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脖子不能转， 哎， 对， 这也没想到 鳄鱼的脖子不会动， 对吧？ 而且鳄鱼在水底下其实站着走的。 你比如说像狮子、老虎什么的，人家直接甩头就行。 对对 对 鳄鱼要甩头的话，身子都得跟着一块走。 肌肉结构不一样， 是 这是自然选择， 是 就是你大自然，它最后把你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全都给裁掉了。 是， 所以就是刚才说的，这就是活的，蜥蜴，大蜥蜴。恐龙的同类， 好 活到现在。 好的， 谭老师刚才讲这知识点特好、啊，那个老赵，接下来你要认真听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也是要出题了啊。出题。 世界杯期间， 来认真听 啊！你剥夺你那个露营资格了，小心。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开启一个趣味问答环节吧。 是的， 嗯。 今天的问题是， 好、哦，请听题啊。他们生活在沙漠，是这种动物当中体量最小的啊，耳朵约15厘米那么大，可以听到沙子里猎物发出的微弱的声音，是动物界的顺风耳。 嗯，哎呀，这个我怎么觉得跟今天咱们节目聊的这个主题有点贴呢？ 也是，你觉得是某一种大蜥蜴？ 反正 小蜥蜴也行， 类似啊。 好， 但是我跟你说，你说的耳朵就15厘米，也不小了。 对， 蜥蜴没耳朵。 好，你看，不能有科学家在边上。 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好，大家可以打开吃喝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今天是萌回答啊，我们往期都是萌预测，今天是萌回答，您就能看见了啊。 因为主要不用预测，今天啊 没有比赛、 嗯、 所以咱们不预测，咱们只是萌回答、 嗯、 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哎，老赵你听着吧，我这说方式呢， 我拿笔记一下、 啊、哎，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位于大兴区的鱼筏镇，占地面积是3600亩，有主题动物场馆60多个，展出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200多种，10000余只。园区呢分为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和猛兽体验区3个展区。你上次去的是 猛兽啊？不，对对，猛兽。 对，我是猛兽 啊，真的是。 你应该都去才对呀。 那是大型， 我们是分三路， 我那要都去啊。哦，一天都不够，我那三路 特别大， 我那一路我就玩两小时。 嗯，自驾的那个你是跟小胖一趟线？ 对。 哎呀，好。 他那个快，呵呵，他那个我刚进行到第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就已经坐那儿等着了。 要有大心意吗？ 有 什么想啥有啥，稍进一条广告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的，一条广告过后，大家可以积极的回复萌回答啊，就能有奖品，还有可能参加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那个我们去露营的事儿，是不是， 嗯， 啊？那我们今天说回来，还得说说活着的恐龙大蜥蜴，以及大蜥蜴周边大家能吃到点什么。 嗯， 刚才说那个西直门的那个古脊椎动物馆， 嗯， 那个附近还有就是动物，咱们北京动物园里头有那小蜥蜴，有爬行动物馆，有那小蜥蜴， 嗯， 长得和这个不太一样。这个蜥蜴跟焗了头发似的，像那罗德曼似的。 嗯， 咱们那 对对对， 咱们那 墨西哥的头， 嗯， 对，咱们那蜥蜴好像，哎，好像吃的也是素的。我看那个饲养员喂的也是什么， 嗯， 就是胡萝卜之类，白菜， 嗯， 白菜叶子之类的。 既然吃素有吃肉的， 对。既然你提到西直门那儿， 嗯， 来说说西直门那边好吃的。 哎呀，杨大爷， 嗯， 我们去那儿，我们才带我儿子上动物园玩， 因为他离动物园的那个南门太近了， 嗯， 他就在南门的边上。 对呀，啊，就， 嗯， 我觉得那个就挺靠谱的。 嗯， 然后不想吃这个涮，就天热的话过马路。 不要提对面的 KFC 啊， 啊， 你要说老莫是吧？ 有点特色的啊， 好像那一片咱都几乎说遍了。哎，但我刚想起来一个没说，就刚才说西四那个地质博物馆有一个大地西餐厅。我觉得那个是个很老的，咱们刚一解放就有那个西餐厅了，它里面有很多那个俄式的那个西餐，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是一个特别中国味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家那西餐我是能接受的，尤其他最后那甜品奶油栗子粉， 对， 嗯，特别好吃。 我真是觉得就那个好吃， 嗯， 哎呀，那我们能吃到一起。 我只觉得那个好吃。 我觉得他家那个红菜汤也还行。 其实，嗯，在动物园那边，如果要稍稍走一点的话，就是往也不到甘家口呢，就那边不是有那个新疆那个 新村？ 哎，不，没有 牛肉， 哎，对。新疆大厦呀，什么那个新疆，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接班处， 对，那里头的饭也还是不错。 那里头有好多家呢， 红玫瑰 是，就是他们的肉串真的很好吃， 嗯， 而且他们比如说你要是吃烤包子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因为烤包子你可以吃古法做的 哦， 就跟就咱们现在现代法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儿的，古法烤包子有点意思，而且他那个里头的馅料，当然了都是牛羊肉的。馅料是偏辣的， 嗯， 有意思。 他肯定放那个就是孜然粉，或者 是的， 是 的，是的， 他那边调馅特别香。 是的，是的，是的。 那都走到甘家口了，那甘家口大厦楼上有一个西蒙炭烤羊腿， 哦， 嗯，他们家可以涮那个羊肠什么的，也还挺有特色的。 哦， 还有芝麻酱糖饼。 又来了，这一主食控，你知道 吗？对，看出来 又没注意， 不是饺子就是饼， 是 要不就是面条。 对对对， 我肯定不是蜥蜴变的，我吃胡萝卜是吃不饱的。 来来来，我们这节还有四分多一点的时间吧， 嗯， 正好让谭老师再说说现在活着的那个恐龙还有哪些？您刚才讲那些，真的我闻所未闻，在我印象当中，您比如说。嗯，像那个 科莫多，你应该看过。 科莫多龙是非常著名的， 这 但是 有名。 但是因为前几天，不是前天，就是昨天吧，中国有了第53个世界遗产 啊，真的， 梵净山， 哦， 因为真正成为了世界第一。但是世界遗产是这样，世界遗产它不仅属于某一国家，它还属于全人类。那么第一个世界遗产，大家记住了， 嗯， 加拉帕克斯群岛。因为 有世界遗产那天，人类就向大自然致敬。 嗯， 就是我们没有达尔文，我们就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物种的变化。 嗯， 然后呢，以前认为，就比如说咱们那电影里看到的，什么辐射一下啊，这个小壁虎 就 变成 变异了， 哥斯拉了，这事做不到。 因 为 这不是戏剧性的吗？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电影就这点， 我们都当真的看的。 你可以当真的， 你真的、 哎。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谭老师、 啊， 就是咱们这个电影里头，就这个二里头、有一个镜头，这不是火山爆发了吗？那个岛就消失了呀。 对， 大家不是把那个西多从那个运到船上运走？ 对。 最后一个镜头，他们回望那主人公回去望的时 候，对对对， 有一个长脖子的龙，然后吃草的，淹没在滚滚的熔岩当中、发出了悲哀的那个最后一声响。我儿子都哭了，他问我他还有吗？他还能看见吗？ 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而且 我想问，就这种龙它有后代吗？ 已经都变化了，没告诉你吗？就是随着自然界的就是环境的变化，大自然用它的自然选择把最强大的都杀死了。 它吃草啊， 甭管吃草不吃草，自然有一个法则，可能咱们现在也不了解。 对， 最强大的一定不是强者生存，一定是适者生存。 来来来，继续，您回到我刚才说那个，来，您继续讲一个我没见过，不是很活的。 恐龙啊，基本上比如说鱼龙，鱼龙呢 混杂， 鱼龙混杂，对， 别闹， 鱼龙是最就是引起我们想象力的，因为比如说那个火什么小行星撞地球把路上的都给杀死了，那鱼龙怎么死的？ 对， 鱼龙也是变化了的，但是这个科学现在还没有结论。我是发挥我自己的想象力，没有灭绝，它只不过变了个形。 哦， 然后呢，怎么去找它的接口呢？有一个方法，翼龙灭绝的年代就是鸟类诞生的年代。 哦哦哦，对得上。 哦，对对，有道理 啊， 对吧？所以这种。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找，所以呢，陆地上的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 嗯， 蜥蜴从那名字，从考古学上来说，它就是恐龙的后代。 嗯， 鱼类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可是我们现在人类对海洋了解的东西不够多， 对， 我们了解的海洋深度的动物不够多，不够丰富。 嗯， 所以呢，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以前没发现的物种。 对，因为您想，我对就是各种悬疑呀、推理呀、包括探秘呀，都特别感兴趣。 嗯， 您比如说，我专门关注了一个公号，那公号就经常会说，在某某某海滩，就是大海又冲上来了， 冲上 来 一个 什么 巨大的海洋生物， 对呀，类似这种，我每次一看，我都说太可怕了，我说这。完全闻所未闻的这 公号叫什么 啊？我 全球辟谣， 我可以推给你啊，你可以。维 哥，那如果这个东西放到餐桌上吃的话，你觉得还、 哦？不 参 与， 那个绝对不是吃，不是吃，因为人类进化了以后，我们的虽然说食物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道大门，但是只要进了这道大门之后，食物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 对， 我是想说，您看那皮皮虾，您挺爱吃的吧？ 爱吃。 可是您在海里见那大皮皮虾，如果海浪哪天 有那么大的 没有 大皮皮虾？ 我见过一个皮皮虾的化石，我迅速的说一下 啊。 我有一年采访一个学者叫舒德干，他是咱们中国最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你就说看那个多大吧。 我在他的实验室，他说一个一这是一米吧，这都一米多吧、 啊、 一个土坷啦，他让我猜这是什么动物，我猜了半天没猜出来，他说这就是现在的皮皮虾的祖宗，这是其中的十二分之一。 好的，那就太大了，够我们全台人吃了估计。好，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的啊，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承认个错误啊，我们那个关键字应该是蒙问答， 对， 不是蒙回答啊，对不起大家，大家再发一下吧。 那我刚才写的蒙问答，我是唯一一个写对的听众， 对对， 那一定要抽中我啊。 对，你这样说有点就有点明显。 太露骨了是吗？ 你可以私下跟我们说。 对， 私信。 对，一定要记住啊，是蒙问答。啊，当然虽然意思都差不多吧。但是因为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因为大家得发这个关键字，我们才能从这些朋友当中抽取。 哦， 那你想关键字都不对，那抽谁呀、 啊？对啊，蒙问答， 哎 啊， 蒙问答， 问答问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大家 啊， 大家可以再重新发一遍啊。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赵雪莲，她是原北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欢迎。 大家好，今天介绍的好频繁呀。 第二位呢，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谭怀宇谭老师。特别尊敬的地方，他居然去过50个国家，包括263个世界遗产。 你要尊重人家的知识， 是的， 知道好多咱不知道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想问谭老师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要是去一个博物馆的话，比如说啊，就随便 说， 随 便说，随 便一个博物馆的话，就是你是按照它的路标，比如说啊，左转是什么馆，右转是什么馆去走，还是说先捡我最感兴趣的看？ 一个字儿都不是， 都不是。 那是好几个字儿，行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可能去博物馆比较多，而且我不是开始我就不是什么老师，我就是个喜欢看博物馆的人。看得多了，人让我出去分享、讲课什么的。看博物馆有个算攻略吧，进去第一件事儿。要地图， 人家那地图一般都是 free 的。 对 啊，对，一般都是 free。你要地图完了以后，你把这个全局看一下，起码时间您能分配了。哪个最重要的？能看，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把重要的最重点拿下，这个含金量是最高的啊。所以呢，它没有 free 地图也没关系，它大概墙上有一个 对路标 嘛，那个图，然后到那之后在这儿花5分钟，就跟考试审题一样。哪个里头，我们现在不讲镇馆之宝，说那个最重要的富有代表性的东西。什么叫比如说景观，什么叫有代表性的东西？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就是这个地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突出的普遍价值就是特绕，实际就是有代表性。然后看博物馆也是，青铜器你到里头，哦，有一个厅，但是最重要那几件您要错过了，亏死了。所以呢，就是地图分配时间审题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我是谁，我到那儿干嘛去了？我喜欢陶瓷，结果给摁在一堆织物里头看国画去了。这虽然能够恶补一下你的短板，但是你自己的满足度不高啊。所以到那儿，到每一个博物馆之前，得自己做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叫准备吧， 就是类似于攻略。 对对，类似于攻略。 提前先做个预习。 对，包括国外的博物馆，当然更是这样。比如有一比方吧，就是那年我去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呢进去以后我一看天大，我有7个小时，我就知道有一些馆我去不了了。 对， 第二天再去呀。 那就得第二天。 嗯， 然后第二天你还可以选择别的地方了。 嗯， 因为用7个小时拿下一个博物馆来说，对别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但是比如说我就这么点爱好，我就多花点时间少去点地方呗。 对， 所以我你说那50个国家我真的不算去的很多的。263个世界遗产我有很多地方是反复去的，然后那个我觉得那地儿我要把它全拿下了，叫什么来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吧？所以呢，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构建我们的精神那个结构有意义。然后呢，你知道一个以后，然后从这个再延伸、再辐射，于是知道了 未来你想要的地方，嗯，再去。 对，嗯，其实也就是说，每个人出去旅行的话，其实他是有自己的偏爱， 点不一样， 爱对，或者说，嗯，有侧重点， 对，有侧重点， 对吧？ 是有主题的， 对，你比如 所以每个人都是主题旅行， 嗯， 旅行和旅游不一样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差特别大的 差别， 是 的，嗯，所以我老觉得，比如说，如果您要是说我休假。 嗯， 就是为了全身心的休息。我真建议你就找一海岛， 哦、对， 一定的。然后呢，在那一摊，然后呢晒各种， 像蜥蜴一样， 对，就是那样， 躺着 嘛， 吃点烂香蕉是吧？ 防晒霜，还有50倍的、60倍的，得必须得那样。 对 呀、 啊， 啊，对对对， 碧海蓝天特好。 因为比如说咱们老说出去玩这个词儿太概括，比如说你冒险、猎奇，那都是玩儿。 是， 然后你的运动，比如说有人专门喜欢山，我就非得把这个山都跑遍了，也是玩儿。还有什么呀？买买买也是玩儿、 嗯， 是吧？还有专门喜欢，就是说喜欢吃的， 嗯， 然后你只要选择一主题， 嗯， 都行。就包括那个所谓的游轮游，游轮就是靠在哪儿之后，就给你12个小时，就是晚上这船得走， 对， 你必须得 回来， 回来， 嗯， 你十二个小时。打理好了，你也得有一主题， 是 不能说走就走、嗯，说走就走，你什么都看不到。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反正至少在我身边的这一圈人，已经从买买买这个级别当中，已经脱出来了。 我觉得 因为那个实在是耽误功夫。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有几个方向啊。那谭老师，你比如说，我身边有一部分朋友是专门，比如说啊，如果去欧洲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捡各地最有名的地方看一次歌剧，或者是看一次芭蕾舞， 哦， 必须的， 哎， 这事儿必须的，因为我特别理解，这也是我的主题。 是 我这次到伦敦，听了两场歌剧 啊，歌剧 听了两场歌剧，比如说《歌剧魅影》， 嗯， 那必须的， 啊、很厉害、啊， 那个是音乐剧，谭老师 很厉害。 然后呢，第二。我得看一场莎士比亚戏剧、 哦、 然后我到那儿买票之后人告诉哎呦这个您看什么呀我说必须哈姆雷特 对 对, 对 说哈姆雷特得在好几天好几天好几天以后呢我说没关系我都在这儿、 嗯、 然后呢这么着 对就是、 主题 就是反正咱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就可以 预定 那边的票、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就是现在这些有些工具啊 嗯， 太好使了。 是的， 就比如像什么 猫头鹰啊什么的，那就很多了，咱就不具体说了。 大众点评， 哎是， 可好使。 比如说，另外我还有一问部分朋友就是吃，就比如说一去这儿、 嗯、 就是专门看，比如说这儿有没有米其林一星， 哦， 或者说这儿有没有咱们俗称的那种小门脸儿， 哦， 但是哇、哦、特别好吃，就这种。 嗯 百年老店， 哎，提前做攻略，专门去感受、 嗯。 对对对，有，但是外国人的结构好像并不是像咱们似的这么的，对这事儿特认死理、 是， 好像不是特别认死理，都有。 对 啊， 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专门到各地儿看画展。 哦， 这个是 美术馆吗？ 打着飞的看画展， 对，就比如说，比如说好。这个地儿有孙涛画的画，哇，太好了，太好了！我这次就可能就七幅，我就专门得去看看这个，就类似这个意思。 您说的这个东西可能都、 太高级了。 我身边就有，而且这些人文化水平都特别高。 是的，是的。 对，比如说对一个作家，就比如说安格尔，这是法国肖像画家，那个展览里头有他一幅画，就必须得看，因为那是真迹。真迹和那个就是复制品差着天壤的区别，然后就因为这事儿不仅能在中国找这种特展还能够出国追着一个画家，这就是主题，就当你的研究的东西越来越窄的时候就能研究的越来越深。 对、 对，所以这个中国现在就是这么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 啊， 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看挪威的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然后就是线索呢，就是一个画家那个自杀了，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侦破的过程不重要啊。后来就是说专门找心理学家，包括就是专门看艺术品的专家，或者说精神分析学家。 对对对。 后来就是三个人最后都分析这个人画的这画，因为他马上要开自己的个展。然后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幅作品。当然其中画的就是这幅画是三个形象，很抽象的三个形象。 但是这三个专门研究精神的这个，包括看艺术品的，居然能说出来，哎，这三个抽象的这个分别代表他最仇恨的三个人。 哦 啊， 就因为脑回路，就能感觉出来这些 脑电波让你那个沟通了，彼此之间通了。 天 哪，是， 我从来都没看懂过。 啊，那就对了， 看不懂呀。 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专门去各地看桥的。 看桥的 啊，看桥，就是 这 地儿 学建筑，学建筑。 我不是看桥，还有一个跟这特别类似的，我有那么几个朋友是看门的， 哦， 拍门，把这个，哇，你比如说这个，你看过十个门和看过一千个门，那个不一样啊， 对， 就是各种样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图谱。 哦， 桥，比如说桥是什么呀？桥是拱形建筑，它就把这拱形建筑摆在一起的时候，能得出好多特别抽离的那个高级的结论。 是 啊， 是， 对， 是， 所以这都叫 我的脑容量理解不了今天的主题，我还就是 玩就这样，这是玩着吃，吃着玩。 对，一会儿你推荐几个英国的吃的吧，我们进一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啊，我们接着让谭老师跟大家今天说说博物馆呀，包括蜥蜴呀，这些包括雪莲可以跟大家说说博物馆边上的吃的。来，雪莲说说。 我觉得咱北京有一个地方看恐龙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不是真的有血有肉，但是也挺真的。就是国家体育馆里头有一个就是远去的恐龙有一个活动，好像时间一直在做。谭老师也知道这个。 哎呦，我看那广告了，我觉得那个挺吓人的。那广告就是首先他花了好多钱。 它是机械的机器人恐龙。 对，花了那么多钱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一般认为很精彩。没去看，我也相信花了这么多钱过去的，就是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对，因为看真的和看假的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要一到博物馆里头，他给你老展示 3D 影片的话，这不高级。 是， 我们要求看真品。 是， 然后呢，看真品能够真正补充我们的认知。但是呢，这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拿张明信片都是 3D 的，对吧？这个时代确实是不一样了，所以国家体育馆那是我今年暑假要干的一件事儿啊。然后呢，我要求自己就是，如果我能站在跟一帮孩子一块看，就跟看电影似的，这孩子的笑点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而且他们那发出的笑声是很纯的。 因为您想，咱退一步说，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就比如说五六岁， 就说五六岁，对， 这个时候看小马宝莉。都当恐怖片看， 对吧？ 就里头，尤其是反面角色一出现的，哦，太可怕了！他怎么能够 一看 见 孩子就在看小马宝莉， 就类似这个意思了。 马上他就看汪汪队了。 那个我都接不上话了。我刚才说的是能量场，你在这个旁这群孩子里边所获得这种清纯的能量场，在别地根本就没有。所以就是跟谁一块做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您可以带我儿子去，一群咱没有，咱有一个。 我们邂逅在那里行呗。 但是哥哥是这样啊，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没问题，但是压力会很大。 压力确实很大，因为我经历过，我因为我喜欢看电影嘛， 对吧？ 然后呢，去那之后，他笑点不一样，那个节奏不一样。然后呢，我当时坐进这厂里头之后，我发现我进入了一个特别突兀的环境里边，而且我自己很早的换的票。人家这个成班的很晚的换的票是老师带来的，我孤零零的坐在一个电影院中间看一部动画片，你知道是什么景象吗？你不经历是根本就不能知道的。 然后边上坐的都是孩子， 我经常这样。 这个时候老师过来， 先生，咱俩换个票行吗？ 老师要坐我边上。 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如果见到那个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看电影的话，因为我见过，但是我不是那种妈妈，你就会发现，因为小孩他听不懂英语，对吧？然后又不认识那么多字，你就说这个妈妈她一直给孩子念台词。 这事儿我， 但是这个也有一点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如果带孩子去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你得带他能够认知的， 对。 然后再其次，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带他看翻译过的， 啊，对对对， 不是说对吧？因为要不然你带他去，那不是耽误 功夫吗？听话还没听利索呢， 对呀、 啊。你让他字幕， 我就喜欢看原声的。 人家现在好多小孩儿，英语都好着呢。我去年去看了一个纯英文的那个儿童剧，人家小朋友不光全能听懂，而且没有字幕还能互动。没准是得给妈妈翻译。 不过这个咱再退一步说啊，你看人谭老师的那个朋友圈 啊， 好、那多差电影都得去看。 这事儿这事儿维子讥笑过我，这前几天留下一条，这您还去呢？ 对呀、某部电影，哥哥还说 不是，这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每次呢看电影一定抱着空杯心态去。如果要是比如说全都了解了的话，你进去就是有准备的。但是空杯进就跟一张白纸一样，你上头留下的是真实的印记。尽管是这样，我受了好多次伤害，就像刚才你说的 实在太差了， 可是没办法啊，因为有很多捡到惊喜的时候比例说是一比一嘛，就是说你捡到惊喜和失望的比例是一比一，然后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侏罗纪世界你不用说就能明白，另外有一些太名气太大的系列影片你不用说，我们说的是那些没头没名头的那些影片，没名头影片有些文艺片它是小制作， 是的， 烧脑剧，进去以后你这脑子这累，看一场电影哎呦回来就得直接伸伸腰看了一场电影这样，但是这是真的特别过瘾， 是，最后还有几分钟，您讲讲这次在英国吃了什么好吃的了 啊？这一次到英国吃什么好吃的啊？这得说说这个英国呢，经常咱们老说黑暗料理哈，其实并不是，包括咱北京似的，那北京几百年前人家哪地方都有菜系了，咱北京没有，现在是个地球村，你要是在一个中国人到那儿想吃中国菜了， 有 大众点评就能找得到，但是呢，英国传统的炸鱼薯条、炸鸡薯条 很有名， 含蕴很有名。这个不同价格的东西量不同，地儿不同，所以跟这道理是一样的。 那退一步说，就比如说，因为您带了那个明信片嘛，我刚才看了，那就是炸鱼薯条那个明信片，对，但是就比如说不同的价格，真的口味就差那么多吗？ 首先。这个质量是不一样的 哦，就是 量质是 不一样， 质和量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元素。第二，您在哪儿吃的？饭店里的和那个快餐店里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人炸的是金黄、焦黄，那个炸的有点火大 哦， 是吧？ 啊，快餐店的可能就相对差一点。 另外，我这次去。我有一哥们儿，一夫妇在那儿，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那个牛肉， 那、牛排， 牛排， 嗯， 然后到那之后让我惊了，然后那个因为按着大众点评去了，我们在那儿还排了很长的时间的队，然后到那之后呢，屋里挺黑的， 果然黑暗料理， 果然黑暗，但是人做的特别密，因为他那个。销售的特别好。 西餐厅没有特亮的。 对， 而且西餐厅一般没有包间儿、一般没有。 对对对对 他可能有卡座。 挺简陋的，就是他追求那种简陋的吧。 是。 然后当时上来一个人要几分熟。然后那说几分熟，我说我一般的这种牛排那个在中国的话五分熟七分熟。 对，差不多。 在那人要三分熟一分熟。 哎，那说明肉好啊。 特别好。然后上来餐具是一把跟那小菜刀那样的，就这么就是一寸长那菜刀。 哇、 觉得从来没见过呀、然后斗胆要了一三分熟，然后真是好吃， 所以这个 要么得黑点灯呢，看得太清楚吃不下去。 那得还得亮点，要不小菜刀再剁错了地儿， 切着自己手指头是吧？ 剁的 全生的， 剁在腰窝上了是吧？然后呢，因为什么呀？我老说时代变化了，咱们现在到国外吃点什么好东西，就是比较偏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奇迹，因为已经有大众点评了。 对， 然后呢，您要是再多余做点功课，再有个系列，再讲个旅游有个系列，您回来的分享度特别高，但不能只只是食品。 对， 对吧？食品里头我们是吃文化的嘛。 对，是的，是的。 然后呢，这个到那儿我给英国大学讲了一回课。那一个研究生，一个研究生的文化遗产班给他们讲了一回课。然后呢，当时讲完课过中午了，我又下午急着看博物馆。然后呢，就说人说，哎，就是谭老师那个地儿好，价钱便宜，量又足，就是后边那句话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然后到那儿之后，说这个是。那个就跟炸鸡薯条一样，那个鸡，量倍儿大，也不贵， 好吃吗？ 好吃、 哦、 啊，而且还错了风了，我中午、 哦、就人不会太多， 人不多、哦，但平常，对不起，您别想，因为那天是个平常日子，我讲课给讲过了， 啊、 然后下来人又答疑。达到了一点半了， 我那是太错峰了， 太错峰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我心慌，那我就干脆不吃了吧，我要不然这那个博物馆下午5:30关门、说不行，一定得吃一回，这不太远 啊、 然后呢吃了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越来越不是事儿了。 对，英式的早餐呀，下午茶，大家 下午茶，对，人家怎么着有个下午茶呀、 啊？对，但是大家到英国玩必须得背着西服， 为什么呢？ 你进好的酒店的，因为我前年去的时候、 啊， 我约了好几个下午茶，就是刘鑫告诉我的、都是伦敦很有名的。到门口，人家说先生，那个男士得穿成什么样，女士得穿成什么样， 先生夹脚拖鞋请出， 对，就是人家门口那保安人家穿的都是四件套，你进那儿，我说我就一个下午茶，我又不是 dinner、没那么正式，他说不行，不能进、所以大家到那边早餐好像还好，但是下午茶一定得。 那你跟他说呀，我是 outside 的，可以吗？ 但是可以租在那边， 这也太地道了。 为了吃饭租一身西服吗？ 可以租， 吃饭租，他什么时候都租，就跟日本那和服似的。日本和服现在 吃饭 也不至于嘛， 真的就得租，因为你要是想去那些米其林餐厅，尤其在英国，你必须得穿西服， 对，他们绅士嘛， 不然进不去。 衣着是很重要的。 好的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是蒙问答，差点又说错了。 蒙问答， 蒙问答， 您发关键词、蒙问答 啊。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王维， 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耶、yeah, ，管不住的心呗。哦耶耶。你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怕是我的想法都能西北，我想过得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老妹，也许就是你和我最相配，